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我一颗红心啊，迎来咱们马爷， 马爷， 马，因为马爷太火了，太红了最近。 你看我们这什么小破地方，马爷早就上我们这节目， 对，马爷在我们这火， 没错， 上回央视百家讲坛就火成这样， 说明我们的摇篮性啊， 就多少就人他从锵锵三人行走出去，走进了百家讲坛，火遍天下啊， 你这还真是人 这还出书呢，你看，咱们给这个 两位都说收藏， 第一本 贾菊写的第一本。 第一本， 对对，下面就是陶瓷什么的。主要是我一个是积累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二十几岁就喜欢的，就看着这段历史过来的。我说我就是活得比人家时间好，就比我岁数大的人呢，全给弄怕了。 哎哎， 你看文革结束的时候，我21岁，也开始有经济能力了。然后胆也大了，那31岁的人不敢，就前面被灭过一回就不敢，所以这些人不去收藏，就是多少对这有一点判断力的人不收藏，比较小的人是没有经济能力。 但是谁把你带进门？你21岁的时候你怎么就知道这东西好啊？那个时候没人觉得， 天生的，很多事是天生的， 缘分。 你比如有人唱歌，有人喜欢绘画，就是天生的。我见过很小的小孩，那个酷爱绘画，而且画得很好，那一定有天生的因素。我从小就对这个不可知的事特别有兴趣，因为这文物很多是不可知嘛。就是你比如说，我有时候不去想，你比如我要看着杯子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杯子什么时候开始有瓣儿？ 对吧？ 我们经常去想一些这些问题。 咱们马先生啊，平常爱讲这个破案故事。你知道他去人家淘弄东西的时候哈，我发现这眼光也跟侦探似的，不光是看这东西的真假，还得看你这个人。是个什么人，甚至你家里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，这跟弄古董都有关系。 是他这个历史上这个行业都比较狡诈， 因为 历史上是这样， 因为几十年了， 对，历史上呢它有很多局呢都是重复的再现的。重复再现，对，越老的招越奏效。为什么呢？招因为你不知道。还有就是说，你人性的弱点都是一样的，历史上跟今天都是一样，你只要一陷入贪，你觉得天下有一笑柄在你跟前了，这就出事儿。 可是很多人就讲啊，说这个文物收藏啊，总得要交几回学费。正开始的时候说，那你交过学费吗？ 我交过，就是他过去啊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就叫不冤不乐，就是你很多时候是一定你冤了，你比如你上了当了，你才有一种乐趣在里头。如果这事儿就是你生下来就是一个世界首富，然后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跟着你，什么事都没走错过，没别的乐趣。 你最冤的是什么？能透露吗？ 我们那时候冤，因为我是走过来的哈，就是那时候多大的错误都能承受。 怎么说呢？ 都不贵。 对，它第一是不贵，第二呢，那时候没有明确的造假，都是历史上的造假。就是你买的错误都是历史上犯的错误 啊。 历史上的犯的错误呢，它有残值。你比如说这个晚清时候造康熙的假，就是晚清造乾清的假。你要在民国时候买呢，这东西根本就不值钱，对吧？但我们买的时候呢，这个晚清到现在也100年了。 它 就是叫眼学嘛，就眼睛来决定的这个学问嘛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很多特征你不去就上几回当，你还就记不住。有人认为上当是个正常的。 你像他说的这个，他当年21岁的时候就刚刚耗上这个，那得多便宜啊！没人知道这东西值钱， 是吗？ 都什么10块钱、20块钱， 那都是贵的。 那太贵了， 很多当然 是 贵的。 是，我有很多文物都是人家送我的。我上人家那时候啊，那北京都是烧煤嘛，蜂窝煤嘛，帮老头他们搬煤。为什么去搬呢？就是因为人家里有东西，就是愿意看。其实也不是想要，每回去了帮人干点活啊，抱着人家那个东西就看。看多了以后呢，那时候我们小嘛，人家是年长人，而且他们那一代人是深深受过这个东西伤害的， 破四旧啊，当然 对他可能引来一些杀身之祸，所以他觉得这东西不重要。说你太，你怎么那么写？写你拿走吧，那就过。那说声谢，就报家去了。 哎呦，所以我现在渐渐发现，还真是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 对， 就说钱这个东西啊，很有意思。你奔着它去啊，就没有。 对， 你，但是你都是想不到的。一些奇怪的因缘，光机它就钱了。 可是像炒文物，这不是一个投资嘛？现在好像说是为了挣钱嘛。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去买文物收藏文物，他想的并不是这个文物的有多大的审美价值或者历史价值，他就是想做投资嘛，对不对？ 对，是那大部分 对啊，大部分都这样子。 我觉得我们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大家所有的人都是，你多大富翁都是一代富翁，都是由穷到富，而且现在最富的社会最富有的这帮人都有过最穷的经历，无一例外，是吧？那我们过去的全部彻底的断掉，没有说我家里还有点底子翻起来的， 对， 有底子人还有真翻不起来，全都躺在那底子上死了。那么这段历史呢，很多人都看得见，就或者说全民族都看得见。那么这里什么能给你机遇呢？第一是彩票，对吧？ 彩票 两块钱博五百万，你博到了你就翻身了。 股票呢？ 股票那首先你得两块钱进去没用啊，对吧？而且股票的这个风险大家都知道， 对， 古董这个就比较诱惑， 嗯， 因为确实有很多传奇，跟中彩一样，是吧？一个东西卖很多钱，过去真的是很便宜， 嗯， 你比如我们过去就是国家五六十年代收购的很多东西，就是几块钱的东西，那绝对现在值上千万， 嗯，哎呦，真是， 那时候你再穷，你要知道后来值一千万，你也拿几块钱买它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可能不买， 嗯 嗯，那么这个钱对大家的诱惑，我觉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， 嗯。 或者说大家都是奔着这个目的进来没关系，但是你进来以后这个跟股票市场完全不一样，你不学习文化，你不了解这文化，你不可能贴近它。 嗯嗯，而且我觉得他们说在中国有什么8000万人， 其实啊是中央财政部的 啊， 就中央财政部的一个数据，新闻联播公布的，说这个有7000万收藏大军，当然这里是包括收藏邮票啊什么都算。 哦哦，可是我老是有一个幻象哈，如果说大部分人玩的都是假的，你说这玩意儿挺荒诞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因为啊，我认识像他们这样的一些老师啊，我觉得就是这太难了，你说要让看的就是你这个眼光你能练得出来，这太难了，我觉得注定永远都只有极少数人真正的懂，比如懂陶瓷，懂这个 是 吗？ 是，他这个收藏历史上啊，全是少数人的事儿。 对，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收藏业的这个顶级人物都是宰相一级的。 嗯， 那你到了清朝就是皇帝级，就乾隆皇帝本身就是收藏家， 哎， 对吧？ 这还看走眼呢？ 对，都是顶级的。因为皇帝走眼太正常了，因为所有人都提供错误的信息，觉得皇帝的人说真话的越来越少，觉得就他开始胡说，他有错别人都知道，知道没人敢说，谁敢给纠正啊？ 嗯，所以这个皇帝也没有 这 么的机会 啊。你比如当时乾隆皇帝的那个，就那个礼那个琮啊，就玉器琮，那个琮的摆放是大头朝上，小头朝下。但咱们正常人想，这东西都是塔形的，底下大，上面小，对吧？ 嗯， 那乾隆就这么着刻上字了，那就倒着刻的字。 对 啊，有人明白，但是不敢说啊，说您这刻倒了，不敢说啊。 是，而且我还看那个有一次看那个黄公望那个《富春山居图》上，乾隆还记了一段，那意思就是这个画啊，我原来我自己收的那个是真的，但是有人拿这个，其实这个是真的，有人拿这个让我买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但是呢我觉得画的也不错，我就把它买了啊。我专门记这么一段， 记下了自己的耻辱。 当时的清代的皇帝，尤其乾隆，他是完全靠艺术品，包括雍正靠艺术品减压， 就是 减压，心理压力太大， 是吗？ 对，压力非常大。你看雍正这样，雍正皇帝的这个压力我们都看得见，那些什么江湖小说啊，什么野史中说他篡位吧， 嗯， 这时候当时就有这种说法， 其实 他不是篡位， 他 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篡位，但是问题是这无风不起浪啊，他不是空穴来风啊。那么皇帝，你想他13年执政期间哈，他没走过，没离开北京，他没有下江南 啊， 也不去打猎，哪都不去，为什么？压力大，要把住这个政权，哎，然后呢，没事的时候就是看看艺术品。 哦， 那时候没有电视剧，也没有《锵锵三人行》的 高官，就大能治忧郁症的。 对对对对， 怪不得现在好多这高官啊，甚至贪官都爱玩这个。接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马先生，我再给你起个头，最近你也惹争议呢，不是说那个大家都说好事吗？博物馆免票是吧？怎么你反对呢？ 我其实呢，他们我反对的时候，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说作为我作为个体，我也愿意免票，我在门口我也愿意省钱，我并不反对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。问题是我们从一个民族的高度来看待，从文化的高度看待这个事儿，从长远看是好事是坏事，我们要去探讨。那么你像水博的那个馆长韩勇，他就开放以后，他马上就写就就就 就跟记者谈嘛，他说他用了比较婉转的词儿，他没说免票，他就说这个行业的转型，免票是个转型的过程嘛，如果做不好就会伤害整个行业。 嗯 啊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你看首先免票的是浙江， 嗯， 浙江有个很好的博物馆叫这个杭州历史博物馆，原来我老去， 对， 特别漂亮，特别幽静， 对， 这个一免票呢，等我再进去呢，忽然我就发现灯也暗了，空调也不开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这隔壁的人全来这个做甩手操，然后还有大妈拎着菜就进去，你聊着聊着天摘菜，你这事你没法轰他， 哎呦嘿，这还有 一出，那现在变成了呢，免费不免票，你得先去领票。有人为了这个呢，设计就是说，有人说如果怕人太多呢，就是假地领票，以地参观，折腾你。 嗯嗯 嗯。 因为我们知道，就是越收入越低的人，时间就越多，他不在乎哪儿领票。你可以说，假地领票到乙地换票，到丙地再换一次再进去，他都没关系。但是对于一般工作比较忙的人就不行了。 哎呦，真是。 不过这个免票这种东西，这种免费服务，我觉得也很好玩。因为以前历史上头也有一些地方试过这么搞，这么搞的时候都是为了政治目的。 怎么讲？ 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讲博物馆，比如说公共博物馆或者是公共图书馆，以前是没有的。就以前欧洲呢，他们就最早有嘛，但他们最早这些都是私人的、私家的、贵族的，那么就弄个会所，比如说一帮有钱人，我们弄个图书馆，你要交入会费才能来的。但是那时候英国呢搞资本主义嘛，这个工业革命之后一堆工人，然后工人多了呢就老受剥削，然后就开始罢工，示威要搞革命了。那时候英国的国会议员里头就有一帮这么人这么出来主张，就说这个东西让他们火了，就说是怎么办，慌了，这工人要闹革命。有人就想了一个绝活出来，就说这样子，我们把图书馆免费，把这个博物馆免费。他说那跟罢工有什么关系，我们让我们的工人们沉浸在伟大的文明果实之中，他们就会忘记罢工了。 对，后来呢？后来有后果吗？ 不，后来也没什么后果。但后来反正英国，因为以前在英国啊，我们现在总有个误解，就觉得莎士比亚是英国国宝，很伟大，是吧？其实在十九世纪以前啊，这个国宝啊，中小学生是什么都不学的，就是说他不会让全民都学文化的，他什么时候让全民都要认识文学的价值呢？就是这时候，就是说这时候就希望他有个理论，就相信老百姓越喜欢文化艺术就越不闹事儿，就是给你一个娱乐嘛。 但是你看他说这个博物馆免票的这个事儿啊，确实我就想起一个，就是老百姓大多数和极少数，这一直是我一个很困惑的一个问题。就好比说我接触不管是收藏书画的，还是收藏瓷器的，还是什么青铜器的，我都深深就是越跟人家请教吧，就越觉得这个事儿啊真是从古到今，我跟你说只都是极少数人的玩意儿， 是 极少数人一个圈子。可是现在呢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啊，但是这么多的人喜欢，讲老实话，就是，但我也在其内，你永远是个门外汉，你只能说，你觉得你该怎么看呢，马先生？ 我觉得是，你比如说，对于大众来说，你喜欢文化固然非常好，而且作为一个民族的素养，不是个人的素养，民族的素养，如果我们都喜欢文化，国家绝大的好事。但有一个问题，任何人你喜欢文化都不应该伤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。就是他的兴趣，你比如现在这个博物馆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限度的情况下，我们如果这样的去免票呢，对这个行业肯定是带来伤害的。我们有例子可以说，就是西方这么发达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国家博物馆是免票的。 对，我去卢浮宫还买票， 不是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了，就是这个美国的，你像大都会博物馆， 对，都要， 波士顿、西雅图、明拉普里斯。这个佛里尔、费城，你哪个博物馆你都得买票。大英博物馆的免票是有限度的，展览好多展览你都能看，比如中国去的乾隆大帝展览，那个一张门票就跟一张展览票比美国大都会的那个门票还贵呢。 对， 对吧？你进去了好多展览不让看， 你 其实外国人是花钱的。 对， 法国的所有的你集美博物馆，对，卢浮宫都不用说。我倒是觉得在中国现有的资源下，应该旅游景点免票才对呢。博物馆不应该免票， 我觉得烈士陵园应该免票。 对，没错， 他现在 真的是这样。比如说像中国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公不公平的问题。当然我是很赞成，就是讲，因为像我刚刚不是说这个文化权利有时候是糊弄老百姓嘛？但其实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你觉得文化普及 比如说让全民都能够分享文化，这是个权利，这是好事儿。可是问题是这个事儿你怎么去操作它？ 分层了 是有这么一个问题的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博物馆？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它博物馆是这么做的，比如说一个礼拜我礼拜几免票。 对，我同意。 对吧？比如说很多博物馆是这么做的。 对， 我礼拜四，我们逢礼拜四我免票。 对。 又或者说老人价格。 对。 小孩学生一个价格。 对 对。因为为什么呀？你无限制的免票的话，首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博物馆管理不了了就。就刚刚说的是个管理问题， 对对对， 其实不是说对你，不是说不想让老百姓接触，而是说我很想，但我怎么来管理呢？比如说我的人一多的时候，我怎么来做保安呢？我怎么来控制这个欣赏的氛围呢？比如说这么一件陶瓷，本来呢你十个人围着他看没什么，一千个人围在这儿的时候没法看了，结果是大家都来看，谁也看不了， 是是， 对吧？ 是， 他是这样，就是说我觉得有很多现成的办法。你比如说你作为比较好的博物馆，你一个月有一天是免票的，给所有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准备这一天时间，然后每周应该有一天是检票的，就这一天非常便宜，就是对于经济有限的人也可以，但是对于平常时候应该维持他正常的尊严。我说的是文化的尊严。你去看看那个很多免费的那博物馆，一进去啊，半小时以后这玻璃上全是油手，每个人他们脑门面的油全泼玻璃上了，然后呢里头大呼小叫，因为这是免费的，你不能不让人说话呀，其实咱们禁止宣传你就贴上也没有用，对吧？那么它整体的下降呢，导致很多社会层次高的人呢就不愿意进去了。 是是是是是。 而且这个免票还是奇怪的事，你不知道，你花钱还不让你进，你得过排队去。那么这个消费就变成了，就走了另一个极端。你比如说，我觉得像首博这样的博物馆，就是我花钱随时可以进，我也不需排队。你领票的去排队去，对吧？他今天是你如果想去呢，要配有当天的机票或火车票，大脚啰嗦，其实变成很滑稽的事了嘛。 我觉得，如果你这个国家，比如说我们博物馆多，多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一免票，他人也会分散，那还好。但即便是多起来也还是有争论，比如说举例，最近法国也在为这个事儿在闹得很厉害，因为本来我们很多，我看到很多媒体就说外国的博物馆是免票的，其实那是不正确的，大部分博物馆都要收费， 都收费， 对，但大部分的博物馆都不是靠门票收入来支撑，这是真的， 对， 所以你问题就出来，就是说这些博物馆，说大都会博物馆，他收你的门票很可怜的，其实你回想起来，大都会博物馆入场，他美国人自己进去才几块钱， 对。 那几块钱，对啊，你那么少几块钱，你哪撑得起他的开支啊？他开支多庞大， 他不靠这个， 对，他不是靠这个。那么为什么他明明不是靠这个，他还要收你钱呢？ 就是他说的尊严嘛， 就这个了。 我说这个不花钱不一定是对文化的尊重，但花钱一定是对文化的尊重。就是你为什么要买票？那你看电影你买票？不是买票，你那是人家劳动的一个尊重， 你也给钱， 你给钱了，跑这事儿不给钱了吗？ 好，咱们记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听一人说啊，说这个古董啊，要不说玩古董，其实它有某种诗意。有时候啊，你觉得这个古董好像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。 你比如一个瓷器，你一失手掉地上，这就没了。 哎，你有过这事儿？你玩瓷器？ 我是没有，我的朋友就我朋友帮我拆过，我几次吧，一次是拍节目，那时候 早 在我们家拍，后来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不许人来拍节目了。那边拍节目还比较土，他没有这种胸脉，他是拿那个大长矛的那个。 吓得吧？ 他那个屋里小呢，那半后面还一截呢。然后呢，我那个拍的时候，他为了好看嘛，他说你给我摆两个东西，我就弄了一对那个官窑的盖板，就摆在那个桌子上了。然后呢，正录着半截呢，那个录音师呢，怎么就停下来的时候一转身，那后边就把人给打地上去了。 那肯定大家鸦雀无声是吗？ 对对，你能想象啊？ 对，没声， 没声呢。然后呢，只能我开场嘛，我就说，哎，接着录，就录完了。录完以后他们就走了，走了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，他们连声对不起都没说。我说你不懂，他太。 太想说这个对不起， 没错， 他不敢，对，这事儿不是对不起能解决，是吧？虽然对不起还可能惹事儿，我就别说了。我说我能理解他们不说对不起的原因，不用说，我自个儿对不起这东西，我都不敢展出来， 这是太脆弱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就觉得你从大的历史上讲，你都觉得他的这个命啊，特别的命悬一线。 但无论如何，就是喜欢这个。 对，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讲考古的东西啊，说在这个巴比伦，在巴比伦城呢，挖到它一些古迹，挖到里面也有一些文物器物，发现很惊讶是什么？那些挖出来的东西啊，要比巴比伦王国还早。那为什么会在那呢？后来只有一个结论，就是巴比伦的贵族收藏他更古的年代的别的王国的文物，然后他收起来，要跟着自己去陪葬。 它是一个成人的玩具，就成人呢，你说我们幼时都有玩具可玩，成人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是文物。文物这个东西，一旦你拥有，第一它浓缩财富，浓缩知识，所有的东西都向你挑战，让你觉得特别有特别刺激。 对，但我就很好奇，那么肯定这里呢就有个收藏史。那这个收藏史是什么？就是说我想知道，就以前的人收藏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 它原来是个象牙之塔，就是文涛一开始说的，就是少数人的事儿。 对， 然后呢，今天是一大多数人的事儿。一开始我是不承认的。我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，90年代，我一直说收藏一定是少数人的事儿，绝对不可能变成多数人的事儿。 是啊， 结果他就愣变成多数人的事儿了。就一下就心火燎原。 你现在的乐趣呢？你比如说我听他们讲啊，就是说老是玩古董的，像您这样的哈，他其实他有时候也有一个缺憾。他们有时候看到我呀，他们就觉得你一定很好，就你看见什么都高兴。你看见，哎呀，好美啊，这真的是干嘛？他说我们看的太多了呀，实际上失去了一种惊喜。 是， 你会有这感觉吗？ 是，你因为是站得越高，你看到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就越跟人家的视角不一样。你可能你比如古代的，我们古代留下的这种艺术品都是美学的尖峰，就越好的东西保存起来越小心，就越容易留在后面。尽管我们损失了99%，但这1%就足以知道我们以前的文明。 所以你就像你说的，就是大部分人像我这样的，那么我也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是我的眼拙，我看出来可能是完全是假的，但是我也觉得挺美。你觉得这该怎么看？ 这就是保持心态的一种平和嘛，因为这时候财富就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时候 是审美。